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曲。 你好，九八二。作为一个独生子女呢，从小是非常寂寞的，而且父母呢也不让养宠物，从小只养过什么小金鱼呀、小兔子一类的。前不久清明节，我回老家，发现姥姥家多了一只白色的小泰迪。我跟他玩了一会儿，我们两个感情特别好，虽然刚刚认识，但是他很放心地躺在我的怀里，很黏我。我走的时候呢也很恋恋不舍，这一下就又勾起了我想养一只小狗的兴趣，而且一定要是一只白色的小泰迪。估计是没有什么希望了。如果有一天自己搬出了家，我一定会尽快养上一只白色小泰迪的，希望到时候能找到一只合我心意的吧，最好和这只长得有一点像。 那一年回家路上遇见一条狗，哀求的双眼看着我，他好像喜欢我，要跟我一起走，我却在犹豫要不要。几条街他还跟在后头，我决定离开这只狗，坐上车之前我愧疚地对他说，我有许多苦衷。 让我们重新开始，

是这样。

过去，或许我如今松懈。

经济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；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3点，凤凰，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清婉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你好982，我最近遇到了一个烦恼，就是我之前实习公司的老板经常在朋友圈里骂我，其实也不是那种恶意的骂，就是开玩笑的那种。我们之前的关系也一直相处的挺好的，经常会互相开一些玩笑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逐渐偏离了正轨。然后呢，我也是通过他的朋友圈发现，其实他在情感的控制上面会有一些问题，曾经也受到过抑郁症的一些困扰，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他释放自己压力的一种途径吧。所以我的心愿呢，就是想要给他提供一点帮助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到他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，然后还有一个心愿，就是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朋友了。

未来在哪里，一起找。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去哪儿、哦哦哦、你看那、啊、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了，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谁浮华遮面，似过烟云烟。 到最后。 不曾预料落入你的手心，与心

时光。小时候我不爱说话，看到他我只会躲藏，心中始终有一句话未曾对他讲。

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 一定

回起了失落笑我，是全新的诱惑，是干渴的沙漠，是忧虑的解脱，是深情的冷漠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有荒凉 Yeah, cause maybe then you'd want me just as much. I got a girl crush. I got a girl crush. I don't get no sleep. I don't get

睁开眼睛，睡眼惺忪，心空空，大叫一句，无声，大哭一场，哎，如常，让酒塞满杯，让杯装满泪，让泪散了愁，让愁去了悲，让杯空了醉，让醉去似是非呀，

关爱青年，我们